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文章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我们的目标是，到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增长，科技创新主力军队伍建设取得重要进展，顶尖科学家集聚水平明显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不断增强，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到2030年，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对世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在主要科技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有一批开拓者。到2035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文章指出，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向用人主体授权，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评价体系。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加大人才对外开放力度，用好用活各类人才。广大人才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 连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为指引，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贡献力量。 在培根铸魂上展现新担当，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在明德修身上焕发新风貌，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5点希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工作举旗定向、掌舵领航。 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具体的工作中，要让人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要把自己的思想倾向和情感同人民融为一体，把心情思沉到人民之中。 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全方位全景式的展现新时代的精神气象。 我们要始终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和服务对象，歌颂劳动者的丰功伟绩，反映普通百姓的喜乐哀乐，展现人民的奋斗的精神风貌。 把作品当中的内涵的精神力量真正和生活结合起来，用思想深刻、清新质朴、刚劲有力的优秀作品提高人民的审美观、价值观。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化作我们日常工作的强大动力，把个人的社会形象、道德修养与音乐艺术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 多创新出精品，广大文艺工作者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不负时代，不负人民，为铸就新时代文艺高峰不懈奋斗。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努力拓展文艺表现形式，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要把握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要坚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和现当代的故事和人物更好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不断提升我们作品的精神能量和思想内涵。 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作为重要遵循和指引，把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不断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我将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不辜负新时代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使命，立人先立己，培魂先培己，为培养下个百年文艺人才而全身心投入。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同向同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十五号在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对话会，同近30家世界500强公司负责人围绕创新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跨国公司在华发展新机遇等议题深入互动交流。李克强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具有巨大潜力的发展中市场。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我们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激发创新理念和活力。我们将继续实施好制度性减税降费安排，包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增值税留抵退税等，通过公平普惠的市场化办法支持企业创新和技术改造，加强新能源开发和煤炭清洁利用，在保障能源电力供应的同时，努力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李克强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将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实现共同发展。李克强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表示我们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基本面长期向好，继续围绕市场主体需求制定实施宏观政策，千方百计筑起纾困，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通过组合式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等帮助他们减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夯实稳经济稳就业的基础。与会企业家感谢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为在华外资企业正常运营提供的宝贵支持，表示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希望继续加强多领域合作，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王毅、何立峰出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十五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西班牙众议长巴泰特举行会谈。栗战书说，西班牙是中国的好朋友和重要合作伙伴。2018年，习近平主席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时期，两国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两国友好和合作在新时代不断取得新发展。栗战书表示，中方愿同西班牙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一是巩固政治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赞赏西班牙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二是深化互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三是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欢迎西班牙积极参加北京冬奥会。四是捍卫多边主义，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西班牙议会一道，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专门委员会代表与议员间交流，通过立法、修法等方式，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治保障，营造开放公平的营商环境，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场合加强协调配合，促进共同发展。巴泰特表示，西班牙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新冠肺炎疫情挑战面前，全球合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应当始终坚持多边主义。西班牙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预祝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16号在北京出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实施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韩正指出，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这项工作事关广大职工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大局稳定。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落实好执行好各项改革举措。韩正强调，要突出重点任务，扎实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工作，要统一养老保险政策，做到全国一盘棋，更好保障劳动者与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权益。要加强全国统筹调剂资金管理，确保基金安全调拨顺畅，增强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要建立中央和地方养老保险支出责任分担机制，中央财政支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逐步强化地方政府支出责任，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要加强能力建设，提高政策制定、经办服务水平，加快建成全国统一的信息系统。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协调机制，强化监督考核，确保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顺利实施。胡春华主持会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和辽宁省、广东省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论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前十一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4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9%。从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23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从来源地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4.7%和23.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和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的有关情况。数据显示，截至12月15号，2021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3.42万亿元，占已下达额度的97%，全年发行工作基本完成。资金对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部将不断强化专项债券借用管还全流程管理，进一步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效能，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尤其是解决广大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取政策信息服务不及时、不好找等痛点，中国政府网日前上线试运行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企业版，小程序汇集国务院部门涉企政策，提供涉企信息查询、市场主体留言、涉企政务咨询等服务。企业群众登录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即可进入企业版，使用各项涉企服务。 今天，北京冬奥会迎来倒计时50天，各项筹备工作密集展开。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吹风会上，北京延庆冬奥村就前段时间相继进行的各类压力测试进行总结发布。经过全流程全要素压力测试之后，两个冬奥村已基本具备赛时运行条件。预计到21号，张家口冬奥村也将迎来压力测试。目前，北京冬奥会赛前最后一轮技术专项实战演练正在12个竞赛场馆以及部分非竞赛场馆展开。演练模拟了冬奥会最为忙碌的几天赛事当中，场馆可能会遇到的各类突发情况。通过演练观察团队应急处置的表现，从而达到检验技术空间、设备、系统、团队和政策程序就绪的演练目标。 这是一个全模式、全场景的演练。我们的目标是从中学习如何更好的合作，当问题发生时，我们就能迅速地做出反应。 今天，天津济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速度滑冰馆正式揭牌，国家速度滑冰集训队将在这里完成北京冬奥会前最后的冲刺备战。位于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本月28号将迎来为期4天的国际训练周，这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前的最后一项测试活动。目前，工作人员正对赛道进行精细的修整，造雪塑形工作将于本月25号结束。 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15号晚间在北京闭幕，宣布成立民主研究全球智库网络，并发表北京倡议。 北京倡议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同时各国人民也有基于自身国情和历史文化选择不同民主道路的神圣权利。与会者认为，追求高质量的民主治理应该促进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制造混乱与分裂。基于共识，民主研究全球智库网络发出四点具体倡议：第一，坚守和捍卫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第二，尊重文明形态和民主形式多样性；第三，坚持用实践效果和人民感受衡量民主；第四，反对借民主之名制造对抗和分裂。12月16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在京召开。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代表民革第十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主持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听取和审议民革第十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中央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等。会议指出，民革全党要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相关文件要求，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以履职能力建设年为抓手，切实搞好政治交接，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二十大和民革十四大的胜利召开。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2月16号在京召开，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代表民进第十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常务副主席刘新成主持开幕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听取和审议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十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等。会议指出，民进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全面推动组织建设，圆满完成组织换届，深入推进能力建设，加强作风和制度建设，切实履行职能，深化社会服务，加强海外联谊，体现履职尽责新作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按照四新三好要求，为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更大贡献。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2月15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8例，本土病例69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截至12月15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506例。截至12月1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4059000剂次。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11个月，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15604亿元人民币，执行额1101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2%和19.4%。其中，新能源技术研发、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工业设计等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增速较快。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加强岁末年初全国安全防范工作，要求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全面排查煤矿等矿山领域风险隐患，迅速开展打击非法盗采矿产资源专项整治，严格危化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管控，加大消防安全治理力度，抓实城市燃气安全排查整治，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教育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要求提高县域高中经费投入水平，健全教师补充和激励机制，坚决杜绝违规跨区域掐尖招生。到2025年，推动县域高中整体办学水平显著提升，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 今天，浙江温州550兆瓦滩涂余光互补发电项目成功并入国家电网。该项目每年平均发电量将达到6.5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4.8万吨。此外，项目将渔业养殖和光伏发电相结合，上可发电，下可养鱼，实现海洋高效利用。今年以来，长三角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突破1亿标箱。标志着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服务能级进一步提升，有效发挥了一带一路支点作用，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为我国乃至世界港口产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据昆明海关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12月3号开通以来，截至15号，已验放来自昆明、深圳、广州和老挝万象等地31列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进出口货物总量达1.71万吨，货值约1.07亿元人民币。 昨天，西安至十堰高铁正式开工建设。西石高铁正线全长超过255公里，设计时速每小时350公里，穿越秦岭山脉。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武汉可实现2小时快速通达，十堰至西安实现1小时内到达，预计2026年竣工。 2021深圳全球招商大会昨天举行。现场签约项目超260个，签约额超8200亿元，涵盖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低碳等领域，并在全球设置了12个海外分会场，吸引全球投资者投资大湾区。受强冷空气影响，近日内蒙古地区气温明显下降。今天12时，黄河内蒙古河段土默特右旗出现首次封冻，封冻长度约为10公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今天发布，从即日起，黄河进入2021至2022年度封河期。 15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马那瓜记者站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成立，这是总台在海外的第190个记者站点。在仪式上，总台与尼加拉瓜通讯和民政委员会代表签署合作交流备忘录，这是中尼两国复交以来双方在媒体领域的首份合作协议。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有全球影响力的传媒机构，在尼加拉瓜设立记者站，对尼加拉瓜来说是一种荣幸。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7079万1973例，死亡病例为531万8216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503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80.25万。美国15号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143417例，新增死亡病例2167例。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校园疫情越发严重，包括康奈尔大学、纽约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多所美国高校收紧防控措施，取消非必要聚会，将考试转移到线上举行等。其中康奈尔大学在本月8号至14号期间报告了1135例感染病例。英国政府15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8610例为新高。英格兰首席医疗官惠蒂当天警告，未来几周可能不断出现创纪录的疫情数字。韩国16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7622例，现有重症患者989例，再次达到新高。韩国政府今天宣布收紧防疫措施，从18号起限制私人聚会人数至4人。首都圈各级学校和部分非首都圈人员密集学校将从20号起全面暂停到校上课。 再来看国际快讯。 15号，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北约国家在增加对乌克兰武器供应，训练乌克兰军人，这种行为是火上浇油，将进一步加剧乌克兰的冲突。扎哈罗娃说，自2014年以来，美国累计向乌克兰提供了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无异于落实明斯克协议，也不会解决顿巴斯居民的人道主义问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将对相关区域贸易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这一区域将成为全球贸易的新重心所在。报告说， RCEP 将在区域内减少90%的关税，推升出口额将达420亿美元。 2020年签署的 RCEP 现有15个成员国，包括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其总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约30%，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依照不同国家的核准进程，协定将于2022年1月1日首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0国生效。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